喂，立法会咧真系学到好多嘢噶，咁咧仲学可以学英文添啊！嗱，大家知唔知道出轨英文系乜嘢？我俾3秒钟时间大家估，一、二、三，系 affairs。我唔明点解咧，喺我哋喺度讲紧高铁出轨咧，会有个某一个局长咧，系会将呢样嘢联想到 affairs。即系真系男女之间出轨嗰只，即系我觉得真系学好多嘢啊！佢呢个局长咧，仲喺度话：，喂喂，其实咧呢个高铁嗰个出轨咧，个轨道偏离啦吓吓 CCTVB 将佢叫做系咧，系嚿铁嘅问题，唔系个轨嘅问题。即系我件衫爆扭咧，系粒扭嘅问题，其实件衫系冇事嘅。哇，真系咧，我大家各位听众一定要留意一个政界嘅今日之星陈帆局长，我系强国新闻社北旗。 一个好贴心、好温馨嘅故事啊！一只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嘅江豚，嗱，江豚唔系海豚啊！前几日发现受伤，搁浅咗喺山东省一堆海边乱石之间，苦苦挣扎。小江豚嘅皮肤已经被石头划伤，几名去到海边游玩嘅大学生发现，报警。最后更劳师动众啊，出动咗边防民警啊、渔政部门人员同埋学生合力将小江豚抬咗去远嘅地岸边度放生。嗱，虽然好多高登仔都好质疑系咪做 show， 系咪真系放生等等，但系短片上面冇发现任何嘅豉油啊、wasabi 啊同埋筷子等等，所以估计应该系冇食到嘅。强国人仲系会有好人噶 ，MJ 我掰你啊，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。 大地在我脚下，国界在于手中。秦始皇气吞天下，山东啊有个几层楼高嘅秦始皇铜像，2005年咧开始摆喺度噶啦，一直咧好地地嘅。最近竟然俾狂风吹冧，引嚟咧啲网民就话：，哇，皇权倒下，寓意唔系几好咁样。又有人留言话：，权力达到顶峰，会有老天爷惩罚噶。亦都毫无例外地咧，以上嘅留言全部变得相当敏感，喺微博被删除咗噶啦。嗱，我咧就替国内编剧咧担心嘅。如果你有套剧咧有皇帝嘅出现咧，呢个皇帝系必须由第一集至到大结局都一帆风顺，唔好有咩意外啊、驾崩啊啲咁嘅情节，否则咧又会以为系讽刺紧皇权噶啦。其实咧崩口人先忌崩口碗嘅，如果本身唔系嗰种复古皇权，又何需咁多敏感词、咁多忌讳呢？我系星级移民顾问 MJ。 好，欢迎翻到今次嘅强哥 生还者， 大家好。 喂，你哋真系，你哋识唔识？你唔识个陈帆局长？ 我英文麻麻地嘅， 乜搞错啊？佢好好笑噶，讲嘢，即系我觉得咧，即系佢继续再喺立法会咁样讲嘢咧，我哋三个唔使捞。 其实一定唔系佢一个啦，大部分政府官员讲嘢都好有趣。 佢系将呢个所谓出轨，佢就话就大家唔好再用出轨两个字啦。我真系联想到系男女之间嗰种咧，即系阿白琪出去偷食抹嘴嗰啲出轨，咁所以咧就唔好用出轨啦，应该用咩话啊？白琪话 吓铁轨， 佢唔系啊，佢系路轨偏离， 路轨偏离 ，OK， 即系佢而家咧系好斟酌呢啲咁嘅所谓用字咧，即系已经系，即系你会感觉到好似我哋嘅文化，我哋嘅用字系一个大倒退， 唔系根本上都唔系讨论应该， 根本上讲咩偏离啫，根本即系出轨就出轨噶啦， 即系系咯，我同你讲紧嘅唔系讲紧呢样嘢，你无端拉去第二度啊，冧斟酌嗰个词，咁啊唔系嘅，拉布咪啱用啦， 所以咧我哋上集咪讲黄子华。我突然间谂起嗰个当年阿子华神咧有个金句， 系 佢哋唔系人格破产，佢哋智商破产，佢哋真系叫智商破产。 但系咧真系一系不如一系，当年黄子华讲紧智商破产嗰班人咧，经已高质过而家呢一班好多好多好多好多。 你会见到而家呢批所谓当官嘅咧，有好多言辞或者佢哋嘅所谓出嚟演讲啊、新闻发布会啊，所讲嘅即系词不达意，亦都系即系将往往你问佢访问佢一啲问题内容嘅时候，佢回答翻你嘅完全另外一啲嘢嚟嘅，即 系 等于喺今晚食咗饭未 ？MJ， 哎，我寻日屙屎 啦， 所以其实我都几担心香港嘅下一代嘅，即系其实咧，即系佢哋即系有时潜移默化啊嘛，咁嗰班又讲嘢都九唔搭八，即系其实。 其实我唔答白， 其实我唔明咧。其实我唔知系我未到佢哋啲境界定点啦。即系我唔明点解人哋同你讲过下高铁，你好地地讲乜鬼嘢出轨啫？即系嗰个男女嗰个出轨啫。 系啊，例如咧，今日咧我就睇到一单新闻嘅片段啦。咁啊，访问阿唐英年先生嘅。唐英年虽然唔系我哋嘅即系高官啊咁样啦，咁但系都系香港嘅 社会贤达啦， 系啊，领袖啦咁样。咁咧佢系讲翻戴耀廷事件嘅，系啦。咁佢就话咧，喂，戴耀廷事件咧，我基本上就乜都唔听，乜都唔使讲。嗱，总之咧，佢咧就而家去出席一个咧就是。 系台独分子嘅主持嘅论坛，咁所以咧佢一定系有问题噶啦。 讲开戴耀廷呢件事啊，即系我会嗱，我哋先斟酌翻件事先啦，撇开唐英年先啦，即系斟酌翻件事，我又会觉得系一件好。好奇怪一件冤案嚟嘅，即系一个人佢喺一个外国，亦都唔系触犯咗香佢本土啊香港 啊本土系香港嘛，触犯咗香港嘅任何法律，去做一啲嘢，亦都冇触犯当地嘅法律， 罪犯滔天。 但系翻到佢嘅本土，佢就即系俾人用一啲咁嘅 罪不可赦， 系啊，即系我都唔发现不物不能形容啊，非不物所能形容， 千古罪人。 有人咧，即系某啲人，即系建制派啦，就话佢违反咗国家宪法， 系啊。 咁咧，但系咧，我想讲一样嘢嘅，咁唔知点解咧，因为建制派成日讲你违反啊 ，MJ 违反基本法， 系啊， 阿 Vin 你违反国家宪法， 系啊。 其实我哋呢个平民咧，平民嚟嘅啫，我哋真系违反唔到国家宪法嘅， 系咩？唔系，唔系你话违反唔到，违反唔到，佢话你违反。 系啊，即系嗰个宪法唔系一个法律嚟嘅，嗰个宪法系一个即系一个国家一个政府遵守嘅一啲规一个 rule 啊咁讲啦。 即系有时我好担心咧，翻到即系出差国内咁样啦，去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咁样啦， 先跪拜先。我系习近平，我系习近平，我系习近平咁样。 即系喺食饭嘅过程里面，突然间可能聊起呢个国家大事啊，或者倾下啲，即系会唔会突然间你又话我违法？这个违宪，即是我真的唔识分啊，条线究竟喺边一度？今日你就话条线喺嗰度，喺上面嘅。突然间你话同我讲条线喺下边嘅，咁我点样去 随机摆放咧？ 好乱 噶，边系随机摆放？ 随机摆放， 好乱噶。即系呢度真系可以即系回应翻上一节少少咧，就系话咧，中国嘅法律咧系俾好多海外嘅华人啦，系咁样去演绎嘅，就话咧中国嘅法律咧系一种官方操纵嘅工具，被视为啊，佢认为咧。一个唔系佢讲嘅，另外一个咧系一啲华人社会全中国嘅人咧，其实都知道嘅一件事嚟嘅。咁大家觉得佢呢个论述啱唔啱啊？大家就看官自行判断啦。咁所以就有头先阿 Win 讲嗰样嘢啦，即系话究竟条线喺边度咧？ 嗱，翻翻去头先，戴耀廷喺一个唔属于中国嘅地方，佢亦都唔属于。 属于 我走先啦。属于我呢个节目 嘅所谓叫中国台湾嘅地方，讲一啲冇违背中国香港嘅法例嘅嘢。咁首先有冇罪？或者你连律政司都唔可能用任何 证据，呢度唔系法庭，唔使讲证据。 系啊，我依年话噶，我唔使听佢讲嘢。总之，你嗰班人就系台独嘅分子。 咁所以，我真系唔理解。嗱，调翻转一个切切实实犯咗杀人案，而即系证据确凿， 系啊，台湾杀人嗰个， 潜逃翻到香港都可以。唔需要为做任何嘅引导或者乜嘢， 即系嗱嗰个咧，我又即系虽然佢系应该得到应有嘅惩罚嘅，咁但系嗰个律政司又做翻佢正常做嘅嘢喎。根据而家香港现行嘅法律咧， 系冇引导条例噶， 系啊，暂时系奈佢唔何咁样，都仲研究紧，咁都仲有好多嘢讲啊，系咪？咁但系而家唔系，而家有个香港嘅大学教授，佢同人讲几句嘢啫，哇，几多人即系即刻嗱，今日究竟有冇犯法咧？好多人仲系好多嘅讲法嘅吓，即系好多高官啊、议员啊。民建联主席啊，或者其他嘅有关人士啊，都系觉得佢系犯法嘅，仲有好多嘅惩罚嘅出咗嚟嘅。 有啲咩惩罚 咧？例如咧，有一个咧就话有班嘅民众啦，咁就去大学嗰度示威啦，咁就好似系叫啊，冇开人哋名啊，仲一班团体啦，系啦，咁咧 爱 Winning 嗰啲啊。 唔係叫做有凭则名嘅，好似 系啦，有新嘅呢、這 个，系啊，好多团体嘅，我睇个报纸嗰度，大概都有十个人嘅，当示威嗰度影相嗰十个人啫，可能影唔到相有万几人嘅。 后边应该因为 ConU 嗰边咧，佢啲山路多，咁啲山路 你斜 路， 你啲先锋部队行先， 系啊， 啲粮草啊，万行啊嘛。 啱啦，其实有几万人嘅，不过上镜啲人 未行到出嚟啫， 系啊， 唔系同埋你影相角度你影唔到啊嘛， 系啊， 影唔到 系。咁佢话咧。呢、這个戴耀廷咁样咧，即系要宣扬呢个港独啦。咁呢个大学咧系唔应该再用佢嘅。咁其中讲一样嘢咧，我想讲呢班人嘅原因咧，就系话咧，佢讲一样嘢就系话，佢哋除咗会去嗰个示威之外咧，佢哋系想系用佢哋 哋呢个团体嘅名义咧，去信俾好多唔同嘅机构，就叫佢哋咧系停止再资助呢间大学，同埋停止再资助呢间大学入边咧阿戴耀廷教嘅法律系咁样，系啦。咁呢个咧，我觉得就系好多时咧，嗰啲内地一啲嘅 央企啦， 系啊，一啲做法就系咧，佢哋甚至其实国家都系噶，佢哋咧其实唔系同你讲紧道理嘅，系啦，佢哋唔系同你讲文明嘅，即系好有啲似教小朋友咁样啦，系啦，嗱我。正正常教小朋友咧就话喂，你唔做功课系唔啱噶，你唔做功课咧学唔到知识噶，你唔做功课咧会有啲咩问题噶咁样，咁啊呢个教小朋友啦，唔系嘅，你唔做功课唔俾零用钱你，我唔做功课打你，咁理论上咧其实唔系同佢讲紧道理，佢只不过系惊你嘅，惊你嘅打，惊你嘅一啲利益嘅削减，咁从而咧其实如果真系咁样去 work 嘅话咧，基本上唔使再讲道理噶啦， 或者可以引证一个咧。中国人的思想是什么呢、朋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。敌人的朋友都是我、就是我的敌人。是啊，即只要是我不 like 你，你跟他做 friend， 我都不 like 他。我跟他 friend， 你不 like 我的 friend， 那我都不会 like 你。 是啊，如果被他们这种这样的即是朋友敌人的这样演化下去呢、那些好在啊，据我所知啊，现在那些资助大学的企业呢基本上就没有理到这帮人、因为只是十几人而已。同埋这件事真的不应该这样成立。 但是再酝酿下去嘅话咧，真系当依一种咁嘅劣质文化开始发扬光大咧、即系情况好坎坷咯。 呢啲咧，又系阿我伯奇成日讲，佢尝试用呢个政治咧去凌驾专业， 系 即系嚟你一个啦，我唔讲企业啦、或者你作为一个雇主。你请唔请港大法律系学生？唔系因为佢政治取向，系因为呢条友佢系 做唔做得嘢啊？ 做唔做到嘢，或者佢做师叻唔叻，或者呢样嘢，即系佢系连佢个 professional 上边，系咪真系一个专业或者做到嘢嘅人？系因为取决呢样嘢。 系啊， 即冇理由阿 Vin， 你支持港独嘅嗱，我同 MJ 一定唔系，我 MJ 吓， 或者未到啊，或者只系喂，净系问你一句，戴耀廷你觉得啱定唔啱？我唔系好知，哦，即系冇即系。唔知啦， 系啦， 即系唔系唔系 立场唔清楚， 系啦，拜拜咁样。 呢啲咧叫咩咧？呢啲咧喺中国咧有个名嘅， 系 文革余毒，就呢啲班，即系完全咧。文革咪就 exactly 玩紧同一样嘢啊嘛！ 呢啲有一次咧，细个我当年细个啊，即系读幼稚园、读小学咧， 三几 年幼稚园嘅时候咧，我唔中意嗰个。嗰、那个小朋友，跟住联络我啲朋友一齐排挤佢，咁边个同佢讲嘢咧，我就唔同佢玩， 系啊系啊， 即 系 根本就 系 好似细个小朋友咁。 共产党咧，系捉呢啲嘢咧，系捉得好准啊！呢、這个咁讲，即系佢系其中一样佢最拿手嘅把戏就呢样嘢，系啦。基本上佢系某程度上咧就系捉住你人性弱点。咁你每一个人你都惊嘛？即系其实咧。佢冇话你，佢冇话你真系犯咗边条法边条例，但系佢某程度上好似 M J 成日讲嘅，佢营造咗个白色恐怖 杀鸡儆猴， 系啦，白色恐怖气氛。喂，吓我算啦，我都唔好讲咁多嘢啦，费事烦啦。 而家其实香港好多人都感受到呢一种气氛嘅，好多谢咧国家咧喺呢几十几年以嚟咧嗰种爱国嘅教育啊，令我哋明白咧以前嗰啲我哋嘅上一代啦，或者再上一代啦，我哋嘅古人咧，佢当年点样去接受呢？一啲嘅咩叫批斗啦，咩叫扣帽子啦，我哋而家有越嚟越深刻嘅体会啊！ 因为咧，即系本国，我最尊敬嘅习大大，就系喺呢啲咁嘅环境长大， 系啦，咁所以佢都要， 即系我唔系话佢错嘅， 系啦， 即系我系不嬲尊敬佢嘅， 冇错， 但系系有个客观嚟讲个咁嘅气氛咁解啫， 系啊，一定啱啊！ 嗱，不如咁啦，我哋就翻戴耀廷呢一件事啊，因为咧，我睇戴耀廷，即系为咗今日嘅节目啊，咁睇戴耀廷一啲相关嘅消息嘅时候咧。我就唔小心就揿咗落去啊边个嗰个 前 系啦王国兴嘅东方一个嘅佢自己一个网台啦、即系我知佢讲佢勾噏咗十几分钟我真系唔知佢讲乜嘢啊喺度。 我睇到一个名词叫做五毒乱华。 系啊五毒乱华。 讲开王国兴呢我依家就人身攻击嘅。摆到明人身攻击。好心理工联会呢啲呢我需要啲讲句你泛民呢一定唔会鍾意你㗎啦。普罗市民亦都唔会鍾意你工联会。连左派呢都当你工联会系过气电池嚟㗎啦。你就唔好喺度讲咁多无谓嘢。你专心你返去开午餐肉又好。 你返几 最中意嘅长城派， 系啦系啦，即系你工联会咧，你过晒气噶啦，即系党都系唔会用你噶啦，你老晒噶啦，即系你喺度 嗱唔可以咁讲噶，一张厕纸一条底裤都有， 都有佢嘅用处啊， 底裤都唔系啊，即系底裤你人哋用叶刘淑仪嗰条毛，你同你咩黄国兴，即系我所以啲即系你班工联会你班即系叫咩啊流罗啊， 啱啊， 即系你基本上咧，即系你系你唔系去舐鞋底你都冇资格， 我直头咧企喺外国建制派角度咧，我都真系觉得，即系我当我真系要做爱国爱港之声嗰班人啊，我都觉得咩工联会啊，或者系文汇报、大公报呢啲咧，佢连基本责任，即系令到有 fans 呢样嘢啊，佢都做唔到啦。佢只会越讲出嚟咧，就越赶客。 嗱，依句说话咧，头先嗰段说话唔系我白旗乱咁噏嘅，白旗咧系一个爱国嘅分子， 建制派， 好多建制派朋友嘅，我所有建制派朋友都系当工联会咧系一粒矮都不如。 白旗收翻埋把斧头先啦。白旗收翻埋把斧头先啦，我同 MJ 无辜噶。 喂，咁仲有其他乜嘢嘅惩罚咧？喂，其实咧佢啲惩罚咧都几有创意嘅。咁其中一个惩罚咧就系咁样讲嘅，又系有一个团体啦。呢、這个团体咧就都唔好开人哋名啊，都系。咁咧团体咧就话咧佢呢个戴耀廷咧又系罪无可恕啊，100,000+嘅罪行啦。咁就话咧喂，佢咁样讲咧就等同咧佢已经唔系中国人噶啦，佢已经系放弃自己中华民族个身份噶啦。咁咧佢同国家为敌噶啦，应该咧就系等于佢唔当自己中国人，咁应该要没收佢本护照。 其实我可唔可以咁样讲咧？嗱，戴耀廷嗱，虽然我冇听晒佢成个喺台湾嘅一个嘅演说啊，但主要嘅即系我睇翻报道，佢演说都系主要系建围绕翻共产党。 系 咁围绕翻共产党，我唔觉得系佢抹杀咗佢中国人嘅身份，佢只不过唔中意个党派，或者想推翻个党派。咁同样正正一个道理，譬如我系台湾嘅台湾人，我唔中意国民党，我投奔呢个民进党，可唔可以讲话佢系呢个嘅反台乱华？或者我系美国嘅，我唔中意美国党系咩啊？ 民主党、共和党 系啊，我唔中意民主，我本身系民主党嘅，我唔而家离弃民主党啦，去共和党得唔得？ 呢啲咁嘅扑街同佢讲都到啦。唔系，MJ 你话唔开佢名啊？我就开佢名，佢叫咩咧？ 华孝有限公司啊， 香港港人 吓， 民权民生党， 党员有四个， 透过华孝有限公司。嗱，我想讲一个论点就系、是、咧，嗱、 啊， 你依家你真系去告戴耀廷啦，吓、啊，没收特区护照点啦，即系咧，你呢啲华孝有限公司真系唔知咩嚟嘅，即系你要舐鞋底咧，迟咗好多噶，真系，即系你依家舐咧，你系排紧队尾噶， 你不过排紧八期讲到一个问题。我都几有兴趣，想请教下你外国移民顾问 MJ， 即系如果假设，我估佢唔咁做啊，但系当然佢真系咁样做，没收咗戴耀廷嘅特区护照，而戴耀廷亦都冇其他嘅英国、美国、欧洲， 咁啊大镬啦！ 咁会点样 呢？有冇睇过套戏叫做《机场客运站》啊？ 即系佢要瞓机场 嘅，佢类似噶啦。嗱，香港如果佢冇护照，咁理论上最正常普通嘅手续啦，赶佢出境啦。你香港冇居住权噶嘛，咁啊赶佢出境。咁佢去边咧？去边？去到譬如当去到美国，咁美国又唔当佢一个政治难民嘅时候咧，咁佢咪冇入境权利咯？咁佢唯有瞓公海 嘅 咋？ 咁咪鲁滨逊漂流记嘅。 咁我觉得戴耀廷又唔使担心嘅，佢可以申请政治庇护咧，大把即系 at least 美国会收留佢嘅。 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咧，系啦，呢度真系讲翻少移民嘅嘢啦，即系咧，点解啲人咧，尤其是好多华人啦吓，佢哋会申请定另外一个身份，就系咧佢个有个身份嘅保存啊。In case 我出现咗啲乜嘢，喂，譬如我每日起身咧就冇嗌十次我习大大，咁咧就俾人哋觉得咧我系唔够忠君爱国嘅。咁我中国身份出咗问题嘅时候咧，原嚟我真系仲有第二本护照，第二个身份，咁我就有个身份保存嘅作用啦。 所以咧，嗱，有一样嘢咧，我就永远觉得系啱嘅，就系咧，即系就算即系你有钱啦吓，即系你就算平时冇乜嘢都好咧，都系。要问 MJ 申请个外国护照先嘅， 而我想讲咧，系啊，你讲得好啱啊！所以近嚟我啲生意都几好噶，而呢啲生意好咧，绝对咧大部分嘅嗰种客源咧，基本上就系来自一班嘅忠君爱国嗰个民族嘅。 口里说忠君爱国，身体很诚实。 越接近嗰、那个即系嗰个权力架构，佢哋越感受到嗰种危机。所以你见到嗰啲领导人咧，有啲时起底咧，都发现佢啲亲戚啊、仔女啊，其实全部都有噶啦。 系啦，即系随时嗰个乜个咩华孝啊，孝顺嘅孝，有孝公司嗰啲人都成全部都系根本就系美国人嚟噶嘛？有 佢哋先系外国势力， 跟住又话嗱，成班攞美国护照噶，仲唔系美国佬搞我哋？ 俾佢哋，有屈我哋俾佢攞。 所以咧，佢哋呢一班即系华校系咪？即系呢一班人咧，佢哋有啲有好多时佢哋就唔识分乜嘢系中爱国同埋忠君爱国，冇、办法啦。呢个系以前华嗰种个好风复古嘅思想，就系忠君爱国嘛。即系爱国就要忠君噶啦。咁但系其实喺现今呢一个世代咧，其实佢哋明白，喂，爱国唔一定要忠君噶。我哋有世界上系冇一个领袖党派，无论美国共和党又好，台湾嘅唔知乜嘢政权又好，任何国家嘅任何一个政权都好，其实佢都可能会有下台一日。而戴耀廷先生佢讲嘅话就系话咧，喂，假设 in case 某一日出现咗呢个咁嘅情况，中国嘅某个党派系落台啦，党派更替之后，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啊？咁样嘅一个研究，你都话有问题嘅话， 冇啊！呢啲一定外国势力指示，肯定就 系想讲 呢啲啊！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咁啊，所以咧就即系啦，咁所以佢哋就已经即刻要去鞭挞佢。咁究竟如果咁样都要鞭挞嘅时候咧，我哋嘅言论空间，我哋言论自由仲有几多咧？大家各位听众， 节目完之前，我想讲一句嗱，定头先讲好多本身啲咩華校啲係可能曬文，我白旗係冇嘅，咁所以我係真係中軍來 嘅，拉翻食啦，同埋黃國興一齊食午餐肉啦。 你未搞咩？喂，閂咪幫你搞啊！好啦，呢次節目差唔多，下次再見， 拜拜。